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分别于7月22号和26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反朝军事挑衅。印度的新兴欧洲报7月28号载文揭露了美国所提倡的比朝鲜威胁论的极不妥当。